武器。警方是应该检讨怎样加强各队警务人员之间的协调，亦都建议警方应该更有效运用大约两米高的水马，以减少同暴力示威者之间的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再次批评中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不力，并且表示美方可以考虑包括切断与中国所有关系等的选项。内地环球时报的社评指出，不相信华府能够完全切断中美关系，形容中美交往是惠及双方，并非美方对中国的施舍。华府现届政府对中方强烈不满，与中方脱欧的意向相当明确。社评说，特朗普是第一位表示要切断与华整个关系的美国领导人，可以显示美国的鹰派言论走到前头。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炎热的天气。在中午十二点，台风黄枫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午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的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30点，系升0.91点，总成交金额83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4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4.4跌5蚊，美团点评119.8跌1.7，阿里巴巴196.6升2.1。新上市的配加医疗是报26.1，盈富基金24.05升5仙，中心国际19.08升2.4，瑞星科技42.65升2.6，新上市的建业新生活报8.57，小米集团12.06升1毫，友邦保险68.2升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454，瑞士法郎7.962，澳元5.004，加元5.521，新西兰元4.64，欧元8.3713。每百日元对港元7.2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0,037点，升122点。港金现价报16,03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4.9美元，卖出1,73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富山道游泳池嘅第三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富山道游泳池第三线有意外，龙尾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近油头角港铁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老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

就以自己一个吃苦啊，难道寂寞就连冷透神剧亦照过去，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长期过，需要寂寞就如没有人去望见我，我有我一样光，我见我的时间亦更多，要按站都感错，永远也得神化令我搞错。 一个人可以精彩，一个人可以有这种感受，一种寂寞的感觉的。欢迎有郑安琪，上年的派台作品来的。作品名称叫做《其实寂寞》。至于今年这位歌手呢，一个人他做什么呢？他做了一张新的专辑出来。他的名字叫做 Charlie XCX， 新 single。一个人呢，你都知啦，即系前排即系疫症嘅影响啦，咁所以有呢个隔离嘅政策噶嘛，咁所以佢喺屋企嘅时候就依不如我做歌啦，一个人就做咗呢张新嘅专辑。专辑嘅名字咧叫做 How I'm Feeling Now， 有呢一张专辑嘅第二首嘅 single 啦，歌名叫做 Claws。佢又一个人做咗张专辑，如果你一个人喺屋企，可以做啲乜嘢咧？於是咧，佢就邀請佢個 fans， 喂，如果你都喺屋企啊，不如你幫我一個忙啊！如果你都中意音樂嘅話，你又識得做 remix 嘅話，不如你幫我做啲 remix 啊！嚟自 Charlie XCX Claws， 一個人加埋一個人有更加多可能性啦！你可以做 remix， 你可以做歌。或者做更多其他的事。 灯光阴声色近，不要心悸，就需要你虚伪，夜来心都想你跪。 心心黑黑刺破这颗。 事都给我弃置，日太广夜很黑，没规则可以迷人是你而未欲试，但默默感冒你亦要共我试一次，随戒指换新衣，自己不羞耻，令我与陌生的城市来禁区碰上这刻春风得意，最怕世界处处有警示，断断字字傲慢话语，摆进全我心虚妙处，停留在风中的 ecstasy。你与我是是是是与，忘记天国有天主，我一早得救吧，谁也不需得到谁宽恕。色气冷情歌，听我吻上的蚁蛾，何用怕有宠我？ 有 Soul Jazz 今日钟舒淇新嘅派台作品《禁区》。你跟规矩做人做咗几多年啊？每日嚟到之前突破一下防线，好好探索一下。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间聆听哭诉。 搭半之前揾你有冯允谦。 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 开始倒数。 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毕竟谈见你就是太平。We gotta live it up。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学文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历史科有题目惹争议，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试题有引导性，考生可能因而达至偏颇的结论，亦都严重损害在日本侵华战争造成大量丧生的国民感情和尊严，因此决定取消这条试题。他又说教育局下个星期一会派员到考评局了解出题和审批机制究竟有没有严谨跟机制去做。由于事件引起非常大的关注，当局会检讨现行机制，长远要确保文凭试的试题质素。 教育局下个星期一是会派出一队熟悉课程和质素监管的同事去到同考评局去了解文凭试出题和审批试题的机制，以及今次准备这个历史科考卷的过程中究竟有没有严谨跟从这个机制去进行。第二，我们会要求考评局取消这一条试题，亦都作适当的调整，维持今次历史科考试的信度和效度，确保所有考生都得到公平的对待。第三，虽然考评局是被赋权策划和举办文凭试，但鉴于今次事件引起社会非常大的关注，教育局是会检讨现行的机制，以充分体现教育局在文凭试的监管角色，长远是要确保考试和试题的质素。 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一宗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个案，相信同梨木树村群组无关。截至昨日，本港累计有1051宗确诊和一宗疑似个案。监警会公布审视去年反修例期间公众活动以及警方执法行动的首阶段报告，就721元朗事件，报告认为警方当日未有及时采取行动，激化外界对警黑勾结的指控。报告提到，警方在当晚凌晨没有及时收集和整理行动情报，低估了互联网信息对推动示威活动的影响力。当日999控制台接获500个电话报告有关白衣人在凤游北街聚集，警方缺乏密切监控，没有掌握白衣人的去向，反映警方及早防范的策略未得到良好运用。报告指出，警方错失黄金机会解释当日的行动，造成警方成为外界发泄不满的对象，并且成为日后示威活动强大而且持久的推动力。对于警司尤乃强当日曾经在南边围和白衣人交谈，监警会认为对方有充分理由这样做，以指示白衣人返回南边围，并非双方勾结。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午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的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94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903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4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2.4，跌7.2；阿里巴巴196.8，升2.2；美团点评119.6，跌1.9。新上市的配加医疗是报26.05，盈富基金24元无升跌，中心国际19.2升3.6，瑞星科技42.45升2.4，新上市的建业新生活是报8.41，小米集团12元是升4仙，友邦保险68元升8.5。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7.14， 瑞士法郎 0.973， 加元 1.403， 人民幣 7.1， 英磅對美元 1.221， 歐元對美元 1.081， 澳元對美元 0.64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 日經平均指數報 20,037 點，升122點，港金現價報 16,035 元，升17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35.51美元，賣出1,738.1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较早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嘅第三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九两边咧，而家都比较繁忙噶。港岛入口嗰边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啦，喺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啦，就喺皇后大道东湾位；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就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温思劳街；而家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啦，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在九龙那边，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是有少少车龙的，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是车多繁忙，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都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你估下，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 我叫 Danny， 如果放假咧，我最中意系露营，因为同朋友一齐倾偈啦，煮嘢食同埋唱歌啦，我觉得全部都系好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透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又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啦，咁啊，我哋呢一个嘅环节咧，就系又要呼吁下啲人，除咗听之余咧，就你可而家咧就系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嗰 个 Facebook 专业嗰度咧，跟住我哋今日有位特别嘅嘉宾咧，我哋开咗个 Facebook Live 嘅，阿琼形容佢系 好靓仔啊，点算啊？ 你次次都系净系呢句， 花痴， 因为真系好耐冇见到你个样，所以头先见到你个样嘅时候，哇，惊为天人啊！我哋欢迎洪家豪啊！ Hello， 多 谢 Hello， 喂， 收到你，其实都 冇耐啫，都有两个几三个月啦。因为对上我说不可以嘅时候，你派都已经三个月前啦，起码差唔多啦。 即系我就系咁讲啦，即系话我话拍 MV 啊嘛， 系。 跟住我谂翻起上一个 MV 拍咧，其实系 好似過咗係一個月前嘅事咯，即係呢幾個月好似冇乜發生過啲咩事咧，所以好似好快。 哦， 講翻正題，講翻正題。 嗱，咁所以你而家就可以上去就睇到係阿洪家豪啦，同埋有佢呢個算唔算係你嘅少少 home studio 嘅 setting 嚟㗎？而家我哋見到呢個畫面。 係啊，其實就係平時我做嘢嘅地方啦，同埋其實我即係譬如我嗰啲譬如其他嘅平台，即係 IG Live 啊，我都係喺呢度開嘅，係啊，所以好多人都見過呢個背景。 我哋見到啊， 係 啊，你今日見到洪家豪嘅閨房啊， 好害羞啊咁樣，頭先一路諗住望穿佢，但後邊啲相係咩？你有冇我份啊咁樣？ 有啲係啲歌，即係可能啲。fans 嘅合照啊， 系 OK 好啊，嗱，我哋讲够呢啲吓，即系门面嘅说话啦，系时候讲下先。嗱，因为咧今日 新歌啊， 收到洪家豪嘅新歌啦，系啦，新歌嘅歌名咧叫做《自问自答》嘅，咁啊，今次就系你自己作曲啦，咁然之后就系邀请咗你嘅好朋友曾乐同咧，就系为你填词嘅。喂，讲下先，你哋两个系咪新人嘅时候认识，然之后系做咗朋友咁样噶？ 系啊，即系真系新人嘅时候先，嗰一年先至去认识啦，仲要系年尾嘅嗰阵时，我记得。咁其实点解会有今次呢个合作呢？因为我就即系可能同佢做朋友，就发现其实佢对文字啊，对歌词咧，其实好有即系好有见解嘅，即系好中意研究呢一样嘢。咁我就抱住。你知道我哋作曲人咧，有時啲 demo 咧，自己寫詞又覺得可能唔夠好啦。咁我就，但係又冇歌詞咧，你個 demo 咧又好似唔夠 complete 咁樣嘅嘛。咁就周圍去搜羅一啲人，可唔可以睇下即係衰啲講就係揾佢哋笨，可唔可以幫我哋寫歌詞啦？咁咁就曾樂同就係其中一個受害者啦。咁當時其實呢一份歌詞都算係可能佢幫我寫嘅第三四五首 demo 左右啦，咁樣嘅。咁但係寫完呢份 demo 咧，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咁但係因為呢啲都要都要少少天時地利人和嘅，就係我寫完一首歌然後份歌詞寫得好，然後咧咁啱將呢首歌 send 翻出去公司，大家聽完又好中意個曲，跟住又覺得個 feel 好好，咁嘅時候就大家決定話，不如攞呢首歌嚟做2020年家豪嘅其中一個 plus song 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到下一步講個歌詞到底點嘅時候，其實大家就提出，其實曾樂同呢份寫得好唔錯喎，真係，即係無論用字啊或者即係。擺一啲咩字落乜嘢嘅 melody 上面，點樣去做個起承轉合？我覺得其實佢係對呢方面係，我會形容為幾有天分嘅。咁所以就大家好順理成章，不如就用呢份啦，跟住可能就作出咗少少嘅修改咯。咁就係成為咗，我諗佢係呢首係佢第一次面世嘅填詞嘅作品咯。咁樣即係其實冇話特登，不如揾個歌手寫嘅歌詞啦。即係唔係嘅，絕對唔係，只係一個。啱就用嘅合作咯， 系。喂，嘉豪啊，打岔一句吓，我哋嘅导演啱啱话咧，你坐翻后啲近咗琴啲啊，因为你咁靓咧，我哋想睇晒你全个样啦。 好啊， 啱啱净系见到佢半边面， 太大头啦，而家咁啱啱啊， 而家好靓啦，咁样。 好嘅。 喂，但我想知咧，嗱，你会邀请佢去为你嘅 demo 填词啦，但系调翻转，你又会唔会即系可能系啊，又写下歌俾佢，即系等价交换咁样嘅咧？ 佢會有時同我講啊，我而家想揾首咁樣嘅點樣嘅歌，跟住我就嘗試寫，但係就有時因為我寫歌都唔係，因為我都唔，我諗個個作曲人都唔係個個範疇都係佢嘅強項啦。咁可能就未中到我叻嘅嘢，咁就所以就未有我作曲俾佢呢一個合作啦。 哦，但係因為咧譬如嗱，上次你都有寫咗歌，親愛的巨人就係俾阿林允彤啦。 系 啦，但系我都几欣赏就系咧，譬如你写歌俾人嘅时候咧，你都要可能系对嗰个歌手有啲嘅观察啦、洞察力啦咁样啊嘛。因为我记得上次阿 Mac 都有话过，其实洪家豪几细心噶，因为咧佢系留意到啊，原来你之前啲字咧就即系通常啲歌比较密嘅，于是你就写咗一首多啲空间嘅歌俾佢咁样噶。 系因为我发现即系阿 Mac 之前嗰啲歌咧，譬如 chorus 就好多字噶。好多個字仲要好快咁樣，咁我就話好似呢都叫做呢一年半年啦，佢好似冇乜一首好即係當然佢唱功之餘，佢又好有 好有一個感情嘅底進嘅一個 melody 咁樣嘅美嘅一個曲啦。咁我就係咯，我會考慮一下呢啲咯，同埋即係佢都係一個性格嚟噶嘛，即係佢嘅性格係點樣啊？唔同歌手嘅性格係點樣咯 ？OK， 阿瓊，你唔好借啲嘢啊！ 做咩啊？ 寫首歌俾我啊！ 我唔係，因為我要負責唱咧，我唱唔得嘅，所以 你珍藏咯。 不如我幫你填首詞啊！ 好啊， 但你唔好介意唔啱音咯。 你見到嗱，佢哋見到佢個有啲哦好啊， 同埋好 P R 笑啦。 唔係啊，唔係啊， 做咩同嘅？ 唔係啊。唔係我應該係我寫首歌，跟住之後唱俾你哋聽嘛。 哦， 啊咁咪啱咯。 咁啊啱啊，你放心，聽緊會有時間嘅我哋。 係啊，我哋一定會俾你唱歌 嘅。係啦，喂，但我哋講翻你呢首自問自答啦。頭先你講咗就係曾樂同填詞嗰部分啦。咁但係你自己寫呢首歌嘅時候咧，係幾時嘅事嚟㗎？ 其實係即係。咩日子我又唔記得啦，但係一個深夜嚟嘅，一個深夜，仲要其實呢首歌都比較快完成，即係可能半個小時一個鐘咁就寫完啦。我通常都係咁㗎，即係半個鐘一個鐘寫完，好有即係嘅歌咧，就通常都。大家都喜歡嘅，即係講緊係公司嘅同事聽 demo 嘅時候都喜歡。可能我鬥一個禮拜啊，兩個禮拜嗰啲歌咧，就大家一定冇回覆佢個 email。係啊，即係我係有呢、這、一個，我發現咗係有呢個魔咒喺度嘅。咁我其實我寫嘅時候，可能諗住嘅一啲嘢就係可能一個人夜晚即係失熟一個好 deep 嘅諗緊一啲，即係冇一個即係個大畫面啦，就係諗緊一啲啊到底。到底可能其實我自己其中一個 keyword 係掙扎咯，即係掙扎。 胡師傅 即係唔係嗰只掙扎啦，係可能佢內心有好多嘅掙扎啊，好多嘅疑問，可能不停咁係咯咁樣。我就其實將呢個大畫面即係話同個曾樂同講，我就可能英文字我就話好 deep 咁樣。係啦，咁然後佢就將一啲佢就將自問自答呢、這個。题材再加挣扎呢两个字啦，就放咗入佢呢首歌度咁咯。 O、okay. K， 我觉得都有少少委屈嘅，即系包括佢唱咧，都除咗嗰个挣扎之外咧，委屈嘅嗰个情绪都好重嘅。 佢其实因为我哋即系我觉得啦，其实好多人大家唔同时期都会唔同年纪啦，亦都有唔同嘅挣扎，位于唔同嘅岗位都有啦。即系工作上啊，人生啊，或者性格，其实你都挣扎。点解讲性格咧？即系话。好多時候我哋做唔翻自己啊，有時即係無論出咗嚟做嘢或者年紀大咗，好多時候可能你會諗翻起以前你最美好嘅嗰段歲月嘅自己到底係點？咁嗰種跟住發現自己做唔翻自己咯，我又跟住然後又好沉溺，但係又冇辦法咁樣。 OK， 係呢種 係。咁如果問洪家豪嘅話，就係、是你自己so far你會即刻可能。睇到份歌词或者唱呢首歌嘅时候，谂起啊嗰、那个最美好嘅时间喺你嘅生命入边，你即刻 recall 咗系边一个嘅时间嚟嘅？ 我谂系18至22岁之类嗰啲啦，即系我谂每个人大概都系呢啲年纪，可能即系大学啊，然后即系冇乜对自己嘅将来话好担忧，然后。有得玩就盡情去玩，即係呢一段歲月，即係可能你同朋友嘅友誼都可能係最好嘅時候。咁、我諗，可能我哋男仔，我唔知係咪個個都係咁啦。每一個人大咗都係會覺得，其實自己都係仲想玩嘅，即係仲想玩，即係唔想成為一個話非常成熟嘅男仔咁樣嘅。可能好多人都會有呢個諗法。咁係咯，我會即刻諗起嗰段時間啦。即係當然而家都係一個，即係而家有而家嘅好，但可能而家嘅好就要係過多幾年睇翻轉頭咁樣。我覺得每一次每一個 period 都係咁樣噶，即係要係睇翻轉頭咯。 係，所以我成日覺得，譬如做創作人就係有樣嘢好，就係因為佢唔同嘅時期，佢可能有唔同嘅作品啦。咁可能你自己再聽翻以前一啲舊嘅作品嘅時候就哦，原來嗰陣時我嘅經歷係經歷緊啲乜嘢嘢，我個諗法係點樣樣，再同而家去比翻，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經驗嚟嘅。 係啊，因為自己有時咧都無聊，會聽翻自己以前啲即係寫落嗰啲歌，可能有啲好與唔好都聽下啦咁樣。啊，發現咦嗰陣時點解會食啲咁嘅嘢嘅咁樣？咁我覺得都係一個成長嚟嘅，都係一個成長。 嗱咁啊，我哋转头就会播洪家豪呢首嘅新歌《自问自答》。 系 咁呢个时候，你见到个画面，佢都有个琴啦，又喺佢个 home studio 啦，咁样。咁我哋又讲到呢啲旧嘅回忆啦，同埋旧嘅歌啦。到咗咁大圈，我终于去到呢个位啦。喂，咁啊，洪家豪咧系拣咗一首佢自己嘅作品嚟嘅。 嗯， 系啦，你拣咗系《掉进海嘅眼泪》系嘛？ 系啊，系啊，因为都系回望翻啦，即系回望翻呢首都系我其实出道其中一首歌啦，都系我当年我都系喺夜晚写嘅首歌嚟。 O K， 咁系都系一首慢歌，咁我觉得可能配合翻自问自答啦。 嗯 ，O K， 系咪都系好快加到 demo 嗰啲啊？系啊， 呢首嗰阵时都系啊， yeah. 我系嗰阵时啱啱刚刚进入。而家嘅唱片公司，咁、我嗰時可能手頭上得可能十首 demo 咁樣啦，呢首就係佢哋唯一一首打咗粒星嘅歌，係、 okay, 最開心。 咁我哋將呢個時間交俾洪家豪咯， 耶、 好尷尬啊！你兩個唔出聲，跟住睇住我喺度唱歌， 唔緊要，做 show 嘅時候都係咁噶啦。 我哋一齊搖啊，同你。 好， 我哋應該試下點 燈。好啦，好啦， 耶，一齊搖。 好啦，咁我開始咯喎。 嚟啊， 嚟 嚟。好啊。正想念你，呆在公园叹口气，何谓后悔？内心被处死，人潮涌过夺走你，望着吹风懒得理。迷信你，若你变了，还有转机。终于我想找，也找不到你，是吗？是那伤痕太深，你不想记起。不快乐怪谁，失散后随便会过去，过去像雨水，想爱但爱谁，搜索着留恋的证据，先知跌得多碎，掉进海的眼泪，染尽我于心里，曾从内疚不敢移除，曾落绝望什么也失去，若流尽了眼泪，我开始喝水，让我沉落最深，不会断罪。不快乐怪谁，失散后呆滞在这里，这里是废墟，想爱但爱谁，搜索着留恋的证据，只知我都不对，掉进海的眼泪，染尽我于心里，沉重内疚不敢移除，沉落绝望什么也失去。逃避现实，别管对不对。 哇！ 耶！ 正，好想打赏啊！但做唔到呢件事。 我你， 唔系直播平台啦。 攞六万蚊出嚟， 就系做唔到。 多谢大家。 我反而一路好好奇咧，好听啦，系。然之后我就谂啊，因为而家我哋个画面见到系洪家豪个房门噶嘛，我喺门外面嘅人成日听到喺度唱歌啊、写歌系一个咩嘅感觉？ 仲有妈咪入嚟送生果。 唔系啊，我成日我屋企唱歌系有个嗰啲叫做咩咧？引诱嘅，因为我系会经常俾邻居投诉嘅。 哦，跟住一开门嘅时候，邻居就冇事啦，你继续唱啦。 我而家系密封咗而家间房咯，即系我闩晒窗，拉埋个窗帘，咁尽量个隔声好啲。即系屋企人梗系唔介意啦，但系即系我尽量都唔想骚扰到邻居，因为佢哋会。嗌落嚟話，喂，可唔可以唔好唱？即係當然而家屬晏晝啦，但有時夜晚咧，係又冇辦法。 O K， 唔緊要啦，係好聽嘅，我哋撐你。 多謝，多謝，多謝。 喂，嗱，最後啦，就嗱，而家又係今年第二首嘅派台作品啦，自問自答啦。 冇錯。 咁今年係咪都係朝住緊一個 EP 嘅一個 concept 去到製作中咧？所有歌。 其實 EP 我哋一向都係 EP 嘅 concept， yeah， 即係用咗一隻碟嘅一碟嘅理念啦。咁其實今次呢個 project 主要係我覺得聲音為主嘅， yeah。 即係何為聲音呢？即係可能大家聽到我說不可以聽到可能比較我會稱為可能特別啲啦，係、yeah。 我哋嚟講嘅曲風上。咁其實點解今次自問自答呢首歌？會有呢而家呢個編曲呢，其實同 Randy 監製啦，其實第一次合作，但合作得好順利，都好開心。咁都同佢傾咗一段時間，特登開會，即大家諗咗好耐，到底點樣可以擺返一個性格，擺返馮家豪嘅性格。有一首可能攞一首 ballad 度呢，咁可能你譬如可能聽到呢首歌嘅前半首，其實係用咗一個，其實佢有個聲呢，就卜卜卜卜卜卜卜，其實係我哋想做一個好似夜晚好宁静， yeah。 就是听到自己的心跳那种，即是跟自己对话的声音，即是会有一些所谓的sound design在里面，我今次会有这样东西，是的，想做到这样声音上。 是 OK， 咁所以嚟，我哋而家咧就会播洪家豪嘅自问自答噶。 冇错。 咁因为呢首歌系可能有种夜晚失足一角嗰种感觉啦，所以你今晚翻去自己再听咗三次。 冇错。 系啦，感受一下当中嗰种嘅情感。系啦，咁样样。喂，咁啊，期待你嚟紧陆陆续续今年啊洪家豪嘅新嘅作品啦。咁呢个时候就叹住呢首嘅新歌自问自答先啦。今日多谢晒你，再见啦。 多谢你哋， 拜拜。 多谢你 哋。 实话实说，只因找不到打火机也很不忿，别暴露了真心，除非想惹公愤。别代入我身份，真的感恩无人慰问，欲落泪也不需抹去落印。灵魂抽离肉身的笑，命运跟随瞳孔变焦，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算了罢了，当天血也热过怕结焦，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作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自问自答不需心愿，永远被困。灵魂抽离肉身的笑，谁曾起誓绝不折腰？回味当时还可讲声我愤怒了，对镜练埋笑有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再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 个报告病例的国家，但是不能够说中国就是病毒的源头，中国是受害者。被问到中方为什么不允许国际社会对武汉的实验室湿货市场进行调查，刘晓明说这种所谓国际调查含有政治目的。他说病毒不是人为制造，而是源自自然，应该坚持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好像个别美国政客一样对中国污名化，利用假消息无端抹黑。韩联社报道，兴尚南道咸安郡一间金属处理厂当地时间上午十点几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两人重伤，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炎热的天气。在中午十二点，台风黄枫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周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的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99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98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4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0.2，跌9.2；阿里巴巴197蚊，升2.5；美团点评119.5，跌2蚊。新上市嘅佩嘉医疗系报25.8，中芯国际19.16，系升3.2。盈富基金24.05，升5仙；瑞星科技42.75，升2.7；新上市的建业新生活报8.38；小米集团11.98，升2仙；友邦保险68.25，升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474，瑞士法郎7.974，澳元5.014，加元5.527。新西兰元4.651，欧元8.354，每百日元对港元7.2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97。日经平均指数报20037点，升122点。港金现价报1603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25美元，卖出1737.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噶。咁就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市超域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爱民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同大家跟进翻个封路啦，咁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较早前嘅爆水管已经清场，而家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嘅第二三线已经解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红桥面来回，同埋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大氧体能活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又有阿瓊呢一個嘅推介喎， 冇錯啦！翻嚟呢個時間咧，我哋今日唉好浪漫噶， 哦係啊， 係啊，雖然擺喺我哋兩個身上講咧，一定唔係嗰件事。試下咯，我哋真係試下攞浪漫。 我試下幻想下阿瓊對住一煲打邊爐，中間過一種曖昧嘅情感。 仲要背，你知唔知背景音樂係咩啊？係香港料理啊！我自己破坏了自己今天要讲的所有的气氛， 你自己执自己执翻啲屎去。 好，我而家咧，大家当粉笔字抹咗头先嗰啲嘢。我哋今日翻嚟讲，其实咧最近呢段时间喺台湾啦，即系除咗抗疫嘅啲消息啦，咁同埋佢哋即系无人无知嘅啲政治嘅议题之外啦，喺文化界咧，大家另外都关心紧一件事嘅，都系我觉得啊，伤感之中带啲浪漫，所以好值得同大家喺度分享，就系佢哋咧有一个即系地标性嘅24小时嘅书店， 我成品 系啦，咁咧即系其实就系嗰个分店啦，就系会喺2020年嘅5月31号就完成佢嘅历史任务啦。 哦， 系啦，咁原来 check 翻咧就系话原来佢系1999年开始，咁其实嗰阵时只系话想试下3个月，可唔可以做一间全球第一间24小时营业嘅书店？ 系， 咁嗰阵时算系文化界争取嘅，文化界同台北市争取，咁台北市咧就去同即系呢个公司商量，因为佢哋话咧即系喺台湾有24小时嘅 KTV， 系， 其实都应该有24小时嘅书店，即系增加成个城市嘅文化嘅气息。 嗯， 咁所以咧，喺3个月，即系试行3个月啦，3个月之后咧，呢一间嘅书店啦，就喺20几年嚟系冇停止过营业嘅。咁、 哦、 基本上已经成为咗我谂台北一个大家旅行嘅时候都必然会去嗰个景点咁滞啦。 亦都系香港即系好多人 打卡。 文青打卡啦，即系你话而家香港都有嗰间书店啦，系啦，咁但系都唔系24小时噶嘛，我印象中。 香港 好似唔系噶嘛。 唔系。 好，我印象中唔係啦，我唔知啊，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咧，早幾年嘅時候咧，你見啲人去親台北要做啲咩咧？我夜晚3点嘅時候好想閱讀啊，等我喺度影相自拍下先。 嗱，呢啲嘢咧，我就從來唔扮嘅。我凌晨3点喺台灣，我淨係想食麻辣火鍋。 咪咯，凌晨3点我瞓啦。 但係其實咧，我必須要講，即係其實我睇到呢個新聞嘅時候咧，你見到文化界，你即係嚟緊啦嚇，佢即係熄燈之前啦。台灣係會即係佢會做18个小时無間斷嘅講座， 哦、 就喺嗰、那個嗰、那個書局入邊啦，全當係。咁另外喺嗰個書局前面嗰度又會擺啲手作嘅市集啊等等，都其實一路以嚟都係嗰度嘅一啲文化傳統嚟㗎啦。另外亦都會有音樂會，係同埋個名字都幾好，即係幾浪漫，叫星空 live， 即係因為夜晚啊，佢係12点正式熄燈㗎嘛。咁喺之前又會有一啲嘅樂隊啊，好似陳星都會去唱歌添啊。 咁因為佢哋以前都搞好多啲文化活动噶嘛， 其实咧，我想话开头嘅时候咧，香港呢一间都想引入嗰种嘅状态噶，但我觉得因为地方太细嘅关系，因为我系喺香港呢一间咧听过徐佳莹嘅 live 嘅，咁 同埋有好多讲座嘅，我记得曾经都举例 啦，咁样佢都系周期性会有呢啲咁嘅文化活动嘅，但系咧实在系即系其实好多文化界大家评论都会讲啦，的而且确同90年代嘅时候睇书嘅文化系好唔同噶嘛，即系你见依家边一个书局系真系认真买书噶，即系一定要买下其他嘢佢先可以生存， 你真系围唔到皮 嘅 大佬， 梗系啦，你知唔知我记得有一年调查香港嘅嗰间书局，你知唔知最好生意嘅系咩啊？ 卖茶， 系啊。于是乎 乎咧，即係大家都。即係我諗其實呢一件事啦，即係佢熄燈嘅呢一件事啦，即係某程度上都令到大家即係重新討論翻，其實一個城市當你要求或者當你建立咗一個所謂24小時嘅閱讀文化嘅時候，你點維持住呢一種嘅文化呢咁樣咁其實今日揀嚟呢一首歌呢，哇好浪漫，喂呢、這個書店寫㗎， 哇 係啊，係咪好有文化氣息呢？即刻覺得， 但係即係自發性嘅，即係唔係話我邀請你幫我哋寫首歌啦咁樣。 俾你咁样问问之后， 有待查证啊。 系啦，因为嗱，志安话我唔知系有鸡先定有蛋先。咁但系咧，呢个主唱其实呢个乐团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嘅吹乐团。我哋之前介绍佢转圈圈啦。咁因为嗰个重点就 系 一个好靓嘅 MV 嘅女主角啦。系啦，但系今次呢一个咧，系因为吓呢个佢入边嘅男主音咧，系同呢个书店咧同一日生日嘅。 哦， 即系点讲话佢熄灯嗰一日都会系佢嘅生日啦。 系， 咁佢又重咗年。 大嘅利是嘅感觉。 系咯，点解俾你讲完？明明头先 你自己讲嘅，所以咧佢生日嗰日咧就系佢熄灯嗰一日啦，即 系。所以你自己，我头先我即系我 search 到呢个资料嘅时候，我觉得系一件好浪漫嘅事情，同埋佢哋都会出席嗰日嘅音乐会啦。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啊！ 我哋两个真系好唔适合讲浪漫嘢，即 系你啫。 我哋直情连老礼嘅嘢都讲唔到啊！ 你自己包装到件事好唔老礼。 但系冇，因为就系佢系同呢个书店一齐长大嘅，即系当佢 咁讲咪好地地咧。你 系 要讲人哋熄灯嘅就系佢生日啦。 不过书店会关先咁样，会熄灯先咁样。咁于是乎你就将呢、這个诶呢、首歌一啲嘅感情，尤其是佢对呢个书店嘅一啲嘅感情摆咗落呢首歌度。咁同埋我觉得我好鍾意呢一首歌当中另外一个意义喺当中就係、其实冇人可以阻止到时间嘅前进嘅。 哦，系啊， 即係佢当中歌词都有讲到就係、灯渐渐暗咗落嚟啦。時間之後將書嘅頁一頁一頁咁翻過去，咁你其實你最後會翻到去 the end 嗰一版嘅時候，個故事就完啦嘛，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呢個書店會喺其他嘅地方咧就再開翻24小時嘅，但其實我覺得都已經唔係嗰樣嘢啦，即係畢竟20年陪住一代人，係啦，一代人成長啦咁樣。咁另外聽呢首歌之前，我想分享講我嘅得著喎。做咩啫？ 讲一讲。 系啦，咁因为我睇呢个新闻嘅时候， 希望为首歌增值啊。 唔会噶，系为大家增值噶咋。我睇呢个新闻嘅时候，我见到好多台湾嘅新闻咧，都写刀羹啊。 刀羹。 系啦。跟住我就咩叫刀？ 边个刀边个羹啊？ 刀士嘅刀。 系。 更新嘅更。系。咁跟住然之后我睇到嘅时候，我都好惊讶，咩意思呢？原来就系都市更新咁解。 咁點樣解讀呢？都市更新呢？ 即係所以其實佢哋好少可講裝修， 係 因為唔知咩，連新聞紙入面佢哋都唔會寫話呢個書店或者呢個地方將會進行裝修，咁、新一會有咩新嘅面貌再同呢個市民見面，佢都冇呢啲㗎，係佢係會進行刀更。 哦，刀更 係啊 ，OK。即都市不斷去更新，咁幾好，有種希望喺中間啊嘛！ 即會更新係咪？ 係啊！ 但其實咧，另外一個消息咧，另外一個內容咧，就係呢個書店喺廿年嚟，其實中間佢都有好多次想做刀更嘅，即做更新啦。因為畢竟即其實可能係入邊嘅一啲嘅嘢都想做啲翻新啦咁樣。咁但係其實都有好多嘅讀者啦，大家都話覺得。你要維持住你24小時唔熄燈嘅嗰個嘅特色，於是乎都阻止咗。 哦， 係啦，咁其實今次佢真係完成咗佢自己嘅歷史任務啦。咁呢間即係叫做屋主啦，即係嗰個地方嘅公司啦，佢會收翻呢一度，再做翻一次更新。咁之後會開咩呢？都係未知嘅。係啦，做咩啫？ 我跟 Donkey 咁。 跟住你又聽到個主題曲變成 又嚟啦， 當當當當。 唔緊要，我哋都有24小時一齊去購物啦。 幾都市啊！ 輕輕地把日子裝進。一针一线的牺牲性的慌乱，那本我们承载了时间的光圈，思念依旧往旋，静静地让岁月风染，风起了我们任遗憾重生， 角回到第一人称，让回忆是真是真。枕边的书合了又翻，床头的灯开了又关，一页页读不完的书堆积如山，书店的光渐渐的暗，时间的手悄悄的翻，一页页睡不着的晚，还没结算悲伤却已泛滥。静静地把你我装帧，一笔一画地让故事完整，那本我们却没有留下了体温，拥抱逐渐冰冷，清醒地懂你的伤，写谁的残忍，再次翻阅已经没有起承转合，只留下不舍不舍。枕边的书合了又翻，床头的灯开了又关，一页页读不完的书是孤单。 如果你剛才是即是近聽啊，即是你控制個洗人心機嗰度嘅時候咧，或者戴咗 headphone 聽嘅時候啦，你聽到即係臨尾嘅時候咪有啲環境聲嘅鉛書嗰啲咧，真係現場喺嗰間書店嗰度， 應該都真係咁樣收翻嘅。 咦，幾有趣嘅嗰種質感。 同埋我覺得呢首歌名叫做《莊靜》啦，就係講緊書咧已經就嚟去印刷之前嘅最後一步啦，即係成個設計啦，將字經縫埋一齊嗰個成個實體嘅樣啦。 即 係 根毛根嘅根字隔離一個係邱淑貞嘅貞。 係啦，我哋好少用呢個字。係 咯，我覺得第一次見呢個字。 咁但係咧，我覺得呢一首歌啊令我感覺最特別乜嘢咧？就佢真係好符合佢24小時營業嗰個特色，即係你頭先講凌晨三點突然之間有啲人想讀書咧， 即係突然間咁好想閱讀，做咩啫？你想睇嗰啲台北聽日去邊度玩啫嘛？又企喺旅遊書先唔使錢咁。 我想講， 其實好多人真係試過㗎。 大家以後即係可以留意。 你好地地，你喺香港唔睇書，真係要飛去台北凌晨三點，你想睇書咯？ 但我想問你仲有冇睇書嘅習慣㗎？ 一時時咯，係啊，一時時咯。 我覺得其實依家我買書嘅習慣都仲有， 係 睇啊，真係冇乜。 所以跳入前排，我突然間個心引嚟咧，鄭敏啊，填詞嗰個咧，咁我同佢溝通過，跟住然之後，因為我突然間對有啲嗰啲新詩咧有啲興趣咁樣，咁啊有啲書局有噶嘛，咁啊去嗰度咦 OK 喎，咁同埋嗰度好易讀嘅啫嘛，係啦，但係就覺得我睇詩啊，唔係咁，但係犀利嘅，即係佢嗰啲意境營造係有趣嘅。 但系咧，我有一段時間咧，我有個 friend 同我講，佢好中，因為即系我哋讀文學係會睇，但系佢好唔中意買嗰啲新詩嘅書嘅，因為譬如一版佢就係印20粒字， 係啊， 都覺得哎呀好唔環保， 或者一種喺印刷上面佢都有一種留白嘅感覺喺中間噶嘛， 淨得 中間嗰細細粒咯， 或者懶得唔擺中間，但係擺側邊啊。 又或者啲字印度東一隻西一隻，你將佢串翻嚟一齊讀啊咁樣。 係你睇我哋， 我哋係唔係讀書嘅人嚟？係咪讀書人？ 用一個幾咁經濟學嘅角度去到詆毀啲書商。 但係冇辦法，其實我覺得無論出版嘅印刷啦，即係書啦，同埋實體 CD， 其實大家都係面對住同一樣嘅困境嘅，就係其實喺而家呢個城市當中，佢個空間越嚟越少咯。但係老老實實，我覺得台灣相對嚟講呢件事做得好啲嘅，因為可能即係佢有一間咁大型嘅一間所謂，我覺得係已經相對嚟講有啲文化代表嘅一間嘅書店去做嘅呢件事啦。咁再加埋其實即係頭先有講到話，你諗下一個獨立樂隊特登為佢寫咗呢一首歌，咁同埋咧都真係會喺嗰度有啲表演，有一啲。雖然都明白，即係可能而家睇書係一個並非主流嘅娛樂啦，已經咁，但係大家都希望可以參與，令到嗰件事多啲元素喺當中，即係有音樂、有講座，好似話直情有舞蹈都會喺嗰度表演嘅咁。 不過其實人大咗，你發覺睇書係真係唔同嘅，即係你網站你可以突然間冇咗啊嘛。但係如果你真係買一本書嘅時候，嗰本書係真係喺你個書櫃就喺你個書櫃，同埋你翻查某啲資料嘅時候咧，咁的而且確有本 hard copy 嘅書咧。是實在好多，即係好容易你 bookmark 啊！我當你有兩個電子書啊，你那個 bookmark 好唔知點嘅啫，你揾唔翻噶嘛啲嘢。 其實呢件事喺實體 CD 嚟講係一個道理嘅啫，網上咧因為各種原因，佢嗰首歌可能突然之間就俾人下咗架或者唔喺度嘅時候咧，你手上如果揸住嗰隻 CD 咧，你永遠都會有得聽嘅。OK， 都未必㗎，你揾部 CD 機先嚟㗎。 哦，都係。而家所有 你電腦你都個 CD ROM 你都要外置啦，好多 laptop 都而家。 不過正如呢首歌所講，即係書係一版一版咁樣揭揭到最後個故事， yeah. 就淨係會留低一個夜晚瞓唔著嘅人喺凌晨三點個書店打卡，咁打完卡之後佢就會去打邊爐噶啦，咁樣一個咁樣嘅故事。 Fine， 咁你都講到凌晨三點啦，又呢又 CD 又成啦，咁啊，我喺暫時因為呢個 library 我未揾到一首即係寫俾書店嘅歌啦， 好難啊，真係 暫時未揾到。但係咧近排咧係有一首外語歌咧，就係寫俾情歌嘅歌。佢咧就係講嗰樣嘢好簡單嘅，啲人成日咧即係你去睇緊電視又好啊，聽收音機又好啊 ，whatever 啦，你就突然間聽到首歌，好係我嘅故事啊，一定係寫俾我。有好多人有呢啲咁嘅情緒噶嘛？ 係，即係老老實實，好多廣東歌之所以會 hit 咧，佢都係因為好多人喺歌詞當中揾到自己嘅故事啊嘛。 係啦， 跟住你就會見到不斷即係社交平台啊，即係 WhatsApp 啊嗰啲嘅簽名都會變成咗嗰句嘢，都會變成咗嗰個歌詞啦。 咁佢呢首歌咧就係串呢班人嘅，佢就 關咩事啊？ 即係借呢個切入點咧，就係講咧一個即係前度啊！你唔好下下聽佢首歌，你就覺得你即係諗起我，然之後仲懷疑我係中意你，就翻嚟要求我同你。喺翻埋一齊啦，然之後你又買醉攤喺我門口嗰度，你想點啫？完咗啦，我哋你唔好聽呢啲情歌，諗起我得唔得啊？咁樣，但係佢包裝係 sweet 嘅，即係聽個曲調係 sweet 嘅。 頭先呢個演繹，一間我哋真係聽下，點可能頭先講翻嗰陣時候可以用一個 sweet 嘅講法去講咧？ 佢仲要一句好 mean 就係，我唔話俾你聽有咩問題，就我唔再話俾你聽，你係一個黐線人咋，因為我係一個好人咯。咁呢首歌就係講一個咁嘅故仔啦。佢名字叫做 Lucas Graham， 因为丹麦嚟嘅音乐人，有呢首歌叫做 Love Songs。你睇下几 sweet， 哇，好似个成人对住你吹口哨咁啊！唔系咯，散咗噶啦，我哋，拜拜。I can hear you wasted, and you're wasting time on me again. I can hear you knocking on my front door, and it's 3 a.m. So I call you a taxi.From my pillow, I wish you'd take a hint and hop on in the backseat. 'Cause I got patience, but it's wearing thin. No, I'm not answering. No, I won't let you in. Now I know you hear these love songs and you think they're all about you. So you turn your radio up and you sing along. And you tell all of your friends that I'm not getting over you. Guess I'm too good of a man to tell you the truth. This is stupid. How could you think that you inspired me? I guess when you got nasty.That's what inspired me to leave. Now everybody asks me why I never let you back again. I never tell them you're a monster. I know things now I didn't know back then. No, I'm not answering. you the truth. No, I'm not answering. No, I won't let you in.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监警会公布审视去年反修例期间公众活动以及警方执法行动的首阶段报告，就721元朗事件报告认为警方当日未有及时采取行动，激化外界对警黑勾结的指控。報告提到警方在當晚凌晨沒有及時收集和整理行動情報，低估了互聯網訊息對推動示威活動的影響力。當日999控制台接獲500個電話報告，有關白衣人在鳳攸北街聚集，警方缺乏密切監控，沒有掌握白衣人的去向，反映警方及時防範的策略未得到良好運用。報告指出，警方錯失黃金機會，解釋當日的行動，造成警方成為外界發泄不滿的對象，並且成為日後示威活動強大而且持久的推動力。對於警司尤乃強當日曾經在南邊圍和白衣人交談，監警會認為對方有充分理由這樣做，以指示白衣人返回南邊圍，並非雙方勾結。關於831太子站事件的章節，監警會的報告指出，當晚電視直播畫面拍攝到很多示威者到達太子站之後更換衣裝扮成一般乘客，警方和港鐵關閉出口可以有效阻止他們離開，以及阻止其他示威者進入太子站支援站內的示威者和襲擊警員。監警會認為關閉出口似乎屬於合理的決定。報告認為聲稱警方在太子站殺死人然後掩蓋事件是超乎尋常的主張，指出如果有人在站內被殺，死者家屬應該很快發聲，如果有人失蹤亦都理應很快被發現。不過報告認為警方、港鐵和政府其他部門反駁事件的反應緩慢，不實傳言已經萌芽。報告又認為港鐵用列車押送被捕人士由太子站到荔枝角站，顯然是最快捷的方法。中學文憑試歷史科有題目惹起爭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試題有引導性，考生可能因而達至偏頗的結論，亦都嚴重傷害在日本侵華戰爭造成大量喪生的國民感情和尊嚴，因此決定取消這條試題。他說並非向考評局施壓，亦都不擔心在考試之後取消這條試題會影響中學文憑試在國際的認受性。楊潤雄又說教育局下個星期一會派員到考評局了解出題及審批機制，究竟有沒有嚴謹跟機制去做。由於事件引起非常大的關注，當局會檢討現行機制，長遠要確保文憑試的試題質素。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再次批評中國應對新型肺炎疫情不力，並且表示美方可以考慮包括切斷與中國所有關係等的選項。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的時候說，保持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亦都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當前中美雙方應該繼續加強抗疫合作，盡快戰勝疫情，救治病人，恢復經濟和生產，需要美方和中方雙向而行。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下周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的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97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1,04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4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1.2，跌8.2；阿里巴巴196.9，升2.4；美团点评119.4，跌2.1。新上市的配嘉医疗系报25.8，中芯国际19.16，升3.2；盈富基金24蚊，冇升跌。友邦保險68.25，升1.1；瑞星科技42.65，升2.6；中國平安77.05，跌5仙；小米集團11.96，冇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05，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5，人民幣7.102。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20,037点，升122点。港金现价报16,050蚊，系升1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3.58美元，卖出1,735.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的意外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只是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的龙尾排到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那段比较车多繁忙一些，龙尾在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已经开始慢车了，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工程方面，葵涌的丽江街有水务工程的，直至到下个星期三的傍晚6点，沿住丽江街去翠瑶苑方向的车辆是禁止右转去玛加烈医院丽景大楼，而由玛加烈医院丽景大楼驶出的车辆禁止左转丽江街去荔枝岭路，驾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谢文欣

期五啦，阿瓊係鬆動音樂呢個部分嘅歌單，本來係諗住輕鬆下嘅，不過而家有啲難度，於是乎我決定大家一齊苦中作樂啦。我諗都係香港人一個特色嚟嘅。黄明志之后揀嚟呢一首作品呢，佢哋係旺福乐团，都令我觉得呢係听歌係会令人变得快乐嘅一支乐队嚟嘅。旺福乐团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我当你空气》啊。到底呢首歌歌名点解会改成咁呢？如果净系听歌名嘅话咧，你可能会以为讲紧当对方舞蹈啦，空气啊嘛。但其实头先听到系一首好甜蜜嘅情歌嚟嘅，佢其实想表达嘅系咧，你喺我心目中系好重要嘅。歌就想话俾你听，有好多嘢咧，你以为自己睇得通透，其实根本唔系咁咯。 不知道你是否明白伟大的重量，还是你对于平凡拥有无限的幻想？像很多人都和你我一样，好像很多人都和你我一样，高端的看不懂，是为了是为了是为了太高身价，做苦要盼偏执的幻想。我问你，我问你要不要吃很多， 来自台湾的独立乐队，他们是告五人，歌曲名称都是很有趣的，叫做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好像很多人都和你我一样， 是为了太高身价。左顾右盼，偏执的幻想。我问你，要不要吃爆米花？看你一脸，高尚。我问你，要不要吃爆米花？左顾右盼。 解释一下先，点解嗰个名叫做你要不要系哈密瓜呢？佢哋话系完全冇原因嘅。成首歌感觉好洗脑咧，又感觉上好似冇乜逻辑咁嘅样。 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就是说其实你根本听不明白我们唱紧啲乜嘢，系咪？系噶，有阵时咧，有啲人要扮嘢啦，同埋要扮得好醒目咧，就系要靠，一啲手段咯。 是说在一点，也是大爱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甘的肚的节奏跳，连挂着气势嘴巴笑。直到摔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几把掉我们的鹿角。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大战先有追尾吃土壤，破石的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许多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故乡。人人都各自擅长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有几套宝马买套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穿回忆的姑娘她不到庄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是努力几经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赢得住他们眼睛深红，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蟑螂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告别前生为了前往光鲜前方。我们摩天轮 人性好像野兽咁样生活，我想我哋每日都睇唔少啦。阿 Jam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啊！ 你和我生来都是曾经发的痴，这是同样被写成太多坏的字。长得最无奈的是，他是怕是傻子，你若不想被摆着吃，必须磨练牙齿。别人能主宰，别玩弄，只能把它出卖。再无奈，也只是承认无法避开的负担。当彼此爱上不满，一开始察觉不出来。单纯那一群小白桌，被名额里整条白波，一副都故意小快播，沦为了超白诺，买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速，邪恶的变成排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打就败露，当初都憧憬要爱我，最后临终都跑来哭。社会一个姑娘她不到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昆虫，于是一群羔羊是努力接近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赢 最低的，人心底线随意自嗨，随意的人品评辩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以前是迷失在是你的森林里面，随意自嗨，最低的人心底线随意自嗨，随意的人品评辩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以前 之后到今日最后一首歌， 所以回去可能要可以开始读书了啊，我们今天 想同你一起回忆那个读书那个最美好最纯真的年代，那种星期五的兴奋，又对星期一充满期待，那时那种单纯的日子。 It's the final chance, time to say goodbye for the weekend, for the weekend. You'll be on my mind to push me through the grind of the weekend, of the weekend. Don't know how to make it through if it wasn't me and you. Weekday's such a pleasure, but you wait, it's always better. You make every day a party.Monday to Friday, if you gotta take a break, enjoy. We say, see you on.Seconds filled with laughter. I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ith you. Don't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ithout you. Don't know how I'd make it through if it wasn't me and you. Weekday's such a pleasure. With you, it's always better. You make every day a party from Monday to Friday. If I gotta take a break from joy, hear me say.See you on, see you on Monday. I see you on Monday. I see you on Monday. I see you on Monday.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now. 希望大家了解。 这首歌简直为你按的 See you on Monday， 星期一再见。